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为加大辖区车辆尾气监管，推进大气污染防止工作，大兴区环保局在兴华大街印刷学院路段以及104国道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北架设固定式遥感检测专业设备，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多车道24小时不间断监测。 3月14号，由北京市妇联主办、大兴区妇联承办的法治建设巾帼行、3D 协同促平安、京津冀妇女维权在行动活动在盘各庄镇开幕。 为配合大兴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让基层益民书屋图书种类更加丰富，给老百姓带去更多的精神食粮滋养。近日，礼贤镇在政府一楼大厅开展“捐一本书，献一份爱”捐书活动，全镇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共捐赠各类图书、杂志等1000多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为加大辖区车辆尾气监管，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大兴区环保局在兴华大街印刷学院路段以及104国道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北架设固定式遥感检测专业设备，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多车道24小时不间断监测，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到站内服务器终端，工作人员在线离线均可进行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目前经过3个多月的试运行，工作状态良好，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监管的安全性。下一步，环保局将固定式遥测设备运用到执法工作中。 本台消息，2017年3月14号，由北京市妇联主办、大兴区妇联承办的法治建设巾帼行、3D 协同促平安、京津冀妇女维权在行动活动在盘各庄镇开幕。活动现场，来自大兴区22个镇街道的妇联主席及各界妇女代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法治建设巾帼行、3D 协同促平安活动的开展，对妇女群众的法治意识、法律知识的提升有重要作用。活动上，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的相关领导向以案释法服务队、法律援助服务队等6支市级妇女维权服务队授旗。大兴区相关领导向大兴区一轴多亿巾帼维权助社区志愿者颁发聘书，志愿者现场宣读了维权志愿服务倡议书。为了更好地体现京津冀3D 大融合，现场还启动了法治文艺汇演，通过这种妇女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传播了法律知识，培育了法治观念，而且还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据了解，通过法治建设巾帼行、3D 协同促平安活动的开展，为期1年的京津冀法治宣传文艺汇演工作也将全面启动，并以此为载体， 推动三地妇女维权联动机制建设，普遍开展七五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推广组全体工作人员来到采榆镇农贸市场赶大集组织科技下乡活动，为农民群众送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科技下乡活动催发了农民群众科技致富的热情，由推广站印制的介绍多项先进农机技术宣传彩页，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全面介绍各项目带来的好处，成为了抢手货。上千份不同的彩页被农民群众一抢而空。此外，现场还展示了多块科普展板，供进出市场的农民群众阅读观看，并为他们现场答疑解惑。形式多样又实用的科技下乡活动获得了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台消息，为配合大兴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让基层益民书屋图书种类更丰富，给老百姓带去更多的精神食粮滋养，近日李贤镇在政府一楼大厅开展捐一本书献一份爱捐书活动，全镇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共捐赠各类图书杂志等1000多册。这次活动不仅增加了基层益民书屋的图书量，让基层群众能阅读到更多更好的图书，同时也营造了李贤镇浓厚的全民读书促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本台消息，近日榆筏镇关工委会同镇文体中心、榆筏派出所、镇安全科、镇团委等部门，在榆筏镇第一中心小学举办了大手拉小手安全伴我行安全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未成年人代表、家长代表、民警代表、志愿者代表分别向全镇各界发出了倡议，呼吁全镇居民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切实做到大手拉小手安全伴我行，为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镇提供安全保证。未成年人代表、家长代表、民警代表、志愿者代表分别在宣传板上签名按手印，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镇关工委工作人员李书国为大家表演的小快板说说咱的红绿灯，社区居民表演的舞蹈文明出行我在行动，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本台消息，近日清风街道妇联将工作在各部门的近100名女性同胞聚集一堂，在芳香四溢的会议室中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插花活动。美丽的鲜花人见人爱，今天的花有玫瑰、雏菊、勿忘我、康乃馨等，大家在插花的时候要注意分层次，剪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儿。插花老师详细讲解之后，现场的女性朋友全身心投入到插花活动中。令人感到惊喜的是，这些基层女干部不仅平时工作干得漂亮，而且动手能力特别强。大家从开始不熟练的动作到插起花来驾轻就熟，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伙伴们的帮助下，在不懈的努力下，一束束由蓝色、紫色、粉色、咖啡色包装点缀的鲜花完美展现在眼前。在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清风街道妇联为工作在基层的妇女同志举办的插花活动，使大家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以更饱满的精神态度服务辖区居民，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新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台消息，说起建筑施工安全教育培训，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大多是听听安全课、看看宣传片、喊几句安全口号等常见的画面。然而这些传统教育方式是很难让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真正的扎根在受教育者心中。那么怎样让人更加真实深切地体验到安全的重要性呢？我们的记者探访了位于咱们大兴区的天恒安全体验培训中心。进入培训场馆，工人师傅们首先要进行身份信息的录入，然后通过视频和听课的传统方式直观地了解安全教育。接下来精彩的参观和体验项目即将开始。来到室内体验馆， 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常见的安全防护用品以及安全帽冲击体验区、综合电器体验区、灭火器演示体验区、应急演示培训体验区等23项体验项目区。记者首先体验到的是当头棒喝。 可以想象，在工地上如果没有戴安全帽，挨这么一下子当头棒喝，人的脑袋注定会开花的。正确佩戴安全帽的重要性，在当头棒喝的体验之后不言自明。接下来是综合电器体验项目，安全带使用体验、墙体坍塌体验、灭火器使用体验等等。在洞口坠落项目中，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记者从洞口坠落的一刻，人还是感觉瞬间失重，大脑一片空白，落地时头晕心悸，定下神来才觉得安全可贵。安全体验中心自成立至今，已有来自各个行业单位的20000多人安全培训体验。从培训后的反馈来看，体验对提高受训者安全意识颇有成效。 本台消息，繁花似锦、丽音如海的季节，总是宅在家里，岂不是辜负这春日好时光？今天的节目中，给您介绍一处休闲农业园区——绿星农场。非常适合亲子游，除了传统的动物园拓展等，还能看到上百种不同造型的稻草人，看见小鸡孵化的全过程，观看传统的皮影戏，或者亲自上阵过一把真人版桌游的瘾。大兴区庞各庄镇的绿星农场位于南六环外，驾车从西南三环玉泉营桥沿着京开高速一直走，30分钟就能抵达这里。蓝天白云、草地幽静的院落，进到绿星农场，心情很快就能够放松下来。绿星农场坐落在大兴旅游观光带上，定位是亲子农场、稻草人文化区。3000平方米的生态科普园、动物园、绿色种植区、生态餐厅等，非常适合一家人带着孩子休闲度周末。绿星农场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4月是欣赏自然之美的黄金时间，市民可以先到庞各庄镇梨花村欣赏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的景象，再到绿星农场参加首届稻草人文化艺术节。 农耕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少不了稻草人的身影，他们用来驱赶鸟雀啄食稻谷。记者日前在绿星农场看到几十种纯手工制作的稻草人正在紧张的编织喷绘之中，熊大、熊二、机器猫、蓝精灵等经典卡通人物已经初具雏形。这些灵活灵活现的卡通人物不仅能够抓住小朋友的心，也唤起了家长们的童心。绿星农场负责人介绍，举办首届稻草人文化艺术节期间，除了稻草人展及12生肖文化展等，还会增加寓教于乐的活动项目。最具特色的是以鸡为主题设计的有趣文化活动。农场3000平方米的展区内，可以观看到不同类型的鸡的科普知识展板，还能亲眼见证小鸡孵化的过程。除此之外，特色活动如真人桌上足球，成人和孩子都可以玩，成为桌游的主角。传统的皮影戏演出也将让孩子和家长找寻到别样的快乐。如果在绿星农场玩得不过瘾，体力还很充沛的话，可以再到距离农场2公里的北京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走一走。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北京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占地385亩，位于庞各庄镇梨花庄园万亩梨园之中，是一个以梨文化为底蕴、以航天科技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这里是国内第一家以电影、图文展览、实物模型展示、电子触摸互动、航天农业观光采摘等形式全面介绍中国航天及世界航天发展历程的综合性教育基地。园区负责人介绍说，其航天系列教育内容包括中国航天起步、发展、飞跃的详细过程，以及世界航天发展历程、未来航天发展方向，而且打破传统的参观模式，可让市民亲身参与其中，震撼与感受更加强烈。另外，来到北京航天科普教育基地， 还可以赏梨花、观牡丹、野外烧烤、真人 CS。 这里的冬天有冰雪嘉年华，夏天则有水上娱乐项目。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窦金明九年志愿服务，献血累计10000毫升。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是多少，您知道吗？那如果累计献血10000毫升又是什么概念呢？从医学角度讲，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体内约有血液4000毫升，10000毫升的献血量比两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加起来还多。在咱们大兴就有这样一位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人，窦金明。他从2008年开始无偿献血，至今9年的时间，献血总量达到了10000毫升。窦金明是京东方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协会干事，也是博兴街道七彩阳光志愿者。在无偿献血、应急救援、公益宣传等志愿活动现场，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谈到如何成为公益事业的播种者，窦金明这样告诉我们。在2008年，窦金明在街头看见了献血车，怀揣着忐忑与兴奋的心情，他捐献了人生的第一次全血。那一次他完成了对年少誓言的兑现。随后他每到一座城市就把志愿公益带到那里。在大连，窦金明坚持志愿服务，服务超过200小时。在北京，他加入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和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志愿组织。窦金明不仅自己热心公益，还带着身边的朋友进学校、走社区、访企业，传播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呼吁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动的行列。同时他还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普及捐献知识，发布宣传信息。在他的感召下，身边不少同事和朋友都加入到了公益的行列中。 从少年时的立誓到如今加入各类志愿者大家庭，窦金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志愿服务的力量。2016年底，窦金明被评为了新区5星级志愿者。今年年初，窦金明又被评为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据统计，他参与志愿服务时长高达1530小时。提及获得的奖项，窦金明总是表现得很谦虚。采访中，我们最常听到窦金明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9年的时间，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加入公益行动，我们看到的是他取得的各种荣誉，但他自己却说：“其实没有什么的，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儿，我只是把这件小事儿坚持下来而已。”窦金明只是万千志愿者中的一员，社会中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投身于公益活动中的人们，他们不求回报地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奉献社会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台记者报道。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每个爱美的女性对化妆都是非常关注的，毕竟谁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接受别人的赞美或他人羡慕的目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从事美丽行业的志愿者于东旭，让我们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变美丽的。36岁的于东旭是地道的大兴彩鱼镇人，现在是一名从事美丽和传播美丽的80后女性创业人，